中方要求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话，全国人大通过有关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是对香港乱象刮骨疗毒，深得中国全社会的支援。它不单只是为了将极端反对派挡在香港体制门外，还是一个选贤任能的体系，致力于扩大被提名人和当选者的广泛代表性。制度设计既要为香港治乱，更以推动香港发展为目标。评论话，美英和西方一些力量的反对不会起到任何作用。香港国安法推出，令到正气正在香港重新占据上风，由乱到治的趋势已经明确形成。美英等支援极端反对派阵营加速溃散。香港的未来将由中国发展大势和香港民众的勤奋努力来定义，而不是由美英等国的政治态度决定。谁对这个作出判断将长期不得要领，蒙受损失。英国威廉王子强调，皇室成员并非种族主义者，是哈里王子和夫人梅根在专访中对皇室提出种族问题的指控以来，皇室成员首度开腔回应。威廉和太太凯特到访伦敦东部一间学校的时候又说，专访播出以来他未曾和弟弟哈里对话，但将会这样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339点，升1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11美元，卖出1,724.88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大致晴朗，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啦。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啦，咁大约喺三个字前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啦。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5分钟，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卫理道快线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的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后少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2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度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越嚟越讲求速成、即弃嘅文化， 每日嘅垃圾就越嚟越多。 极端气候唔单止影响环境， 甚至危害我哋嘅健康。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英文版 有我孙圈同你一起探讨不同的环保议题。记住，保护环境即是保护自己。 环保新开始英文版，星期日下午五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2日，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选委会1500人，立法会90席。 特首回应人大会议决定，不同意属民主倒退。 政府收紧健身中心防疫措施，有效期至本月17日。 中美下周四举行高层战略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千禧年代来到星期五，继续有萧乐文在这里。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你们呢，早晨，各位。我面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8%。全国人大会议昨天就通过修改有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里面就包括有些什么内容呢，说会扩大选委会的人数和职能。人数方面就会由1200人去到1500人。职能方面就说除了会选出是特首之外，仲会系选出部分嘅立法会议员啦，同埋负责提名立法会议员嘅工作嘅，亦都会加入咗啲乜咧？就系基层啊、全国性团体等等嘅代表。立法会方面议席咧就会由而家70席会去到90席，另外亦都会设立咧候选人嘅资格审查委员会，系会审查同埋确认咧选委会啦、特首啦同埋立法会嘅候选人嘅资格嘅。嗱，嚟紧下一步嘅工作会系点咧？见到个决定咧入面就话啦，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是修改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都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再之后就会去到香港的层面，特首就会按着决定和常委会修改之后的产生办法，修改香港的本地的法律等等的。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下一步的工作先。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的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谭耀宗。刚才讲到人大这个决定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落了在人大常委会那里了。见到都说要你们再开会谈，就是谈这个修改关于基本法附件1、2那里。实际是会谈什么，还有什么时候会再开会呢？这个是。 就未通知几时的。 嗯。 但我相信都会快脆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大常委会呢完成这个完善香港选举法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呢個工作之後咧，就會交翻嚟俾香港，香港咧就會進行一啲本地嘅立法、修法嘅工作，主要修改現行一啲嘅選舉條例啦。咁我聽講林鄭月娥特首咧，佢就講話可能都會牽涉到成超過20條嘅相關法例嘅要修改嘅。咁呢啲都要時間，你知道香港立法工作咧，佢有一個程序。有几多日前通知，有几多咩咁样，咁就所以个时间都系都要急嘅咁样。咁我相信应该都好快会通知开会噶啦，因为通知开会咧就系、是、要由人大常委会会议去决定嘅。咁啱寻日先要通过咗嗰、那个决定啫，咁就所以我谂我哋而家等通知啦。不过我想指出一样嘢咧，呢次喺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傾到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呢樣嘢咧，第一日開幕嗰日咧就係黃晨副委員長做咗個都幾詳細下嘅説明，佢都解釋咗做咩嘢要做呢樣嘢，個諗法係點樣嘅，有咩法律依據，想喺邊啲環節要做呢個完善工作咁。咁然後跟住又分組小組討論啦，咁由全國2890多个，差不多3000个的代表去分组去讨论，咁遍及全国各地仲有啲唔同嘅包括系部队嘅组织，咁一齐去倾嘅啦。咁寻日投票嘅结果咧，大家都睇到咧，喺电视睇到咧，就系即系绝对高票当选，除咗一票系弃权之外咧，2895票咧都系赞成，而且不但止咧，个现场气氛咧。 嗰個掌聲雷動。 嗯， 咁所以我喺主席台睇落去咧，真係係一個嗰場面都幾感人下嘅。 OK， 咁我亦都遇到咗夏寶龍副主席。 嗯， 咁佢捉住我手話：，你睇下呢個係全國人民嘅意願啊！希望將呢個信息帶翻嚟香港咁。 嗯，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全國人民嘅代表咧，其實佢哋都好關心香港，亦都真係想香港好，想香港能夠有一個穩定嘅發展啦。咁所以我哋。受到呢個所托，我哋一定睇下點樣做好呢樣工作啦、 好啊，頭先咧都即係聽到阿譚耀宗講嗰、那個想香港了解多啲嗰個嘅睇法啦。咁我哋咧見到一啲今次嘅改動入邊咧，都有啲大家都想關心嘅，講到譬如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呢、這個都算係一個新嘅事物嚟嘅。第時就話會係即係審查一啲特首啦、立法會啦、選委會嘅候選人嘅資格嘅。實質嗰個組成同埋運作會係點樣啊？會唔會係即係都係特首去委任啲人入去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咁嘅 嗱，因為咧，我哋討論嘅時候都係按照個決定嗰個草稿嘅內容去討論。咁、你所見到嘅決定嘅內容，其實亦都係我哋討論嘅內容。嗰啲具體細節咧係未有嘅。都係要等人大常委會開會去討論嘅。咁、我自己估計就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第一個法定嘅組織啦，即係法律上會授權俾佢啦，佢就做嗰個係候選人嘅資格審查啦。咁同埋咧，就過往咧，就除咗立法會嘅候選人要做一個即係俾選舉主任做一個確認嘅咧，其他嗰啲都冇規定嘅，即係選舉委員會候選人冇規定啊，行政長官候選人都冇嘅，只係你揾到幾多個。提名票就得噶啦，咁但系咧就会正正式式啦，就由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咧就负责选举委员会嘅候选人啦，行政长官候选人同埋立法会议员嘅候选人咧，都需要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去做审查嘅。不过大家都留意一下咧，佢审查呢个机制咧，佢都有啲依据嘅，即系佢就话要确保呢啲候选人咧，佢要符合。基本法啦，符合嗰个国家安全法啦，符合呢个基本法第104条，即係嗰个宣誓同效忠即係拥护同效忠嗰、那个人大常委个解释个释法、即係曾经做嗰个释法嘅。同埋呢喺旧年嚟讲呢，就人大常委会呢亦都就住立法会议员资格嘅问题呢做咗个决定嘅。咁當然仲有啲其他咧，就係香港本身嗰啲嘅相關嘅法例啦。有邊啲相關法例係話係唔容許某些人做犯咗法，唔可以做呢樣嗰樣嗰啲咁嘅嘢啦。咁即係都喺呢度寫明，佢都係有啲以法律嚟做依據嘅即係唔係話佢中意點就點，唔係即係應該有呢啲依據，然後作一個評估。咁而且亦都唔係一個人決定，係一個。委员会去决定 咯。所以审查呢一啲人士需唔需要有一啲对法律嘅背景啊，或者定系一啲人大代表都适合咧？因为头先你都讲到话涉及都几多范畴嘅，有基本法，有国安法，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104条嘅解释等等，即系要判定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呢一啲成员嗰个资格会系点咧？ 嗱，到时我唔知道会唔会人大常委嗰时候咧都会提出啲要求出嚟。但系我觉得。基本上就第一对基本法啊，同埋相关内地呢啲有关香港嘅法律啦、或者系嗰啲决定啊，啲内涵咧，一定有所熟悉啦、咁你话系咪一定要法律界人士？咁可能又未必嘅、法律界人士一定有，但系总之系都要熟悉即系相关嘅基本法啦、有边啲嘅释法嗰啲佢要熟悉嘅，咁亦都咧系要一个评估咯，评估就话。呢啲即係嗰啲候選人過去佢哋可能做講嗰啲咩嘢，做嗰啲咩啊，佢嘅表現係點啊，可唔可信賴啊？佢係咪真係會做得到啊？咁我相信呢啲都會有一個全面嘅評估嘅。 譬如人大代表啊，或者講緊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嗰啲，會唔會又啱啲咧？即、就、係、是、聽落個背景嗰度。 都應該考慮嘅，比如人大政協啊、基本法委員會啲成員，即係佢哋因為。 比较熟悉，一路有跟开嚟，系嘛？ 嗯，咁我想知道，除咗讲话即系佢哋报名参选嗰下要做一个嘅审查之外咧，佢哋如果真系当选咗啦，使唔使要继续监察佢哋嘅行为系咪继续符合爱国者啊？或者要定期做一啲见面啊、审查佢哋啊？使唔使往后即系延续落去都有一啲工作要做咧？呢、這个委员会 嗱，我睇听翻啊，黄晨副委员长咧，佢喺人大会议里边有一个说明嘅时候咧。就認為咧係會應該有一個全流程嘅監察咁樣，咁呢個全流程嘅意思即係話佢喺任內咧，所做嘅嘢咧，咁可能都應該要考慮翻佢喂佢會唔會違背個誓言啦，係嘛？佢嚇係咪會唔會佢選嘅時候乜都應承啊？到時當選之後就完全咁兩回事啊？去抵觸嗰個相關法例啊？咁佢有一個即係應該要全。流程嘅監察，咁但係當然你話點嘅方式啊，或者佢監察之後發現有問題，咁啊處理點處理啊？咁嗰個咧就我諗要睇下人大常委會有冇咩討論，有咩結論，或者睇下我哋現時個法例嗰度即係最後個法例點寫法咧。 但聽落好似都涉及一啲調查權喎，就咁一個委員會夠唔夠人做咧？會唔會變成一個部門，然後又請啲人翻嚟專係調查佢哋咁樣嘅咧？ 就咁當然咧，你點都好，委員會一定有一個秘書處嘅啦。咁秘書處你好多時都要有啲人手啊，做定啲資料嘅收集啦。唔係你淨係靠啲委員點得啫？委員可能又唔係個個全職嘅喎。係啊，咁但係我哋都要基於事實啦。我哋都唔可以好粗疏咁去處理一樣嘢啊！我中意佢，唔中意佢，唔可以咁樣。 另外都想講下咧，有關於選委會嘅界別組成嗰度啦。聽而家個決定嗰度咧，就變咗五個界別啦，原本係四個界別啦。咁多咗一啲嘅團體入邊嘅，譬如過往第三界別嗰度咧，就冇提到基層嘅。就咁講啦，呢個先咯。所謂即係基層點解會擺咗落第三界別嗰度咧？同埋基層係都好闊喎，聽落去即係有啲咩組織會屬於呢一個基層嘅層面，又可以入到去選委會嘅咧？其實 嗱呢個又等人啊，選委會開會，我哋先去探討啦。但係基層嘅意思咧，即係代表一啲係即係唔係工商界嘅，又唔係專業中產嗰啲嘅啊，比較係普羅大眾嗰方面多啲。咁就所以好多時就將勞工就同基層啊擸埋一齊嘅嚇。咁就即係嗰方面係。即系要有一啲嘅照顾，有啲代表喺度啦。 议席使唔使话要占多啲或者举个例啦，我举个例啦，会唔会即系而家啲街坊福利会嗰啲就算系即系基层嘅代表，日后可以参选嘅？ 嗰部分咧，可能佢系属于地区组织嘅代表。咁当然基层有啲可能系服务基层嗰啲人嘅组织啊，或者系啲直头系。即係有啲講到係草根階層啊，嗰啲嘅團體啊、代表啊，嗰類咁樣咯。咁就我諗都好嘅，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啲組成就會忽略咗基層嗰方面咯。因為基層好多時佢哋都好多意見啊、心聲啊，想改善生活、改善環境啊。關注佢哋嗰啲嘅生活啊，咁樣啊， 咁所以人大常委會就會係傾埋呢一啲組別界，即係喺一啲五大界別入邊細細呢一啲嘅組別咧，嗰啲嘅代表咧，都會係傾埋點分佈嘅咯，係咪啊？ 我哋因為未開會，我就唔敢話立亂去估啦，又估咗唔係咁，唔係幾好啦。咁而家我都有時要尊重翻人大常委會整體嗰個運作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咁樣諗，即係如果我哋喺人大常委會裏面定得具體一啲咧，咁可能喺特區政府組織上佢又方便一啲。因為時間又咁緊迫，如果我哋定得好粗疏，咁到時特區政府又要諗一輪搞一輪，又話要再收集意見啦，咁可能就花嘅時間咧。就會長咗咯， 因為我起碼見到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喺見記者嗰陣咧，就佢提到話社福界應該撥落去第二界別，即係由而家嘅第三界別啦，講緊係勞工啦、社會服務啦、宗教界啦，係撥落去第二界別專業界嗰度嘅，即係似乎佢都有啲諗法嘅。我就想搞清楚呢個係屬於人大常委會嘅工作啊，定係其實係即係本地即係我哋特區政府嗰個層面做嘅咧？其實 我就冇同特首有个什么呢方面嘅交流嘅讨论。不过我自己呢，其实同有啲朋友啊，大家都有睇过相关而家个决定，就觉得喂，社工吓，佢嚟讲，佢都有个专业嚟噶嘛，系嘛？社工有注册嘅专业，咁佢系咪应该摆翻上去专业个界别合理啲咧？咁就亦都有人提过啲意见，我亦都听过。啊！我亦都觉得都有佢道理喺度嘅，啊，将佢确立佢根本系啊，你已经承认咗佢等于同于教师咁样啊，佢系社工专业，所以系咪应该摆翻专业界别咧？啊， 咁日后一啲而家譬如即系啲界别可能系个人票，有啲系叫做团体票咁样，呢一啲会唔会都喺常委会嗰度会倾埋，或者会一次有改动埋咧？其实， 相信應該會啊，因為你個組成咧就可能寫得要具體啲啊。咁以前咧就通常功能界別都係以團體為主嘅。不過整整下一路發展下，好似又整咗好多個人票，就喺團體裏面都滲咗好多個人票。咁個人票同團體票一樣，咁有啲混淆。所以我諗即係會唔會第日都會要搞清楚少少咧？ 有冇啲界別你聽落直情好似嗱，如果一次嘅要改啦，會唔會即係好可能都會取消咗佢，可能會好啲咧？過往都聽過啲討論，可能某一啲名額嘅某一啲界別嘅名額可能太多嘅，不如取消佢或者減咗佢咁。有冇一啲心水而家今次係會諗嘅？ 嗱，喺人大常委就因為未開始嘅討論，所以你問下內地有咩睇法，咁我就即係未好掌握。 係， 但係即係香港嘅社會就有啦，即係有啲認為喂，會唔會一個比例太多啊？或者有啲位佢係？根據基本法，佢係區域性組織嚟嘅喎，佢諮詢性質啫喎，係咪應該喺嗰個選委會佔咁多比例啊？咁呢個有冇問題啊？都有人議論提個意見出嚟嘅，咁我都留意到坊間啦、媒體都有啲報道。 我想問一下啦，另外講到咧特首嘅提名方法嗰度咧，選委會嗰度就今次即係話選委會嗰度個角色係比較重一啲啦。但係講到話立法會嘅提名咧，就冇喺決定嗰度講得好清楚嘅。其實使唔使好似特首提名咁樣都要起碼百幾個啊？或同埋要即係五個界別咧都有若干嘅人去提名啊？咁需唔需要咁樣啊？而家 嗱佢即係喺個決定嚟講咧，就話咗。即係呢個選舉委員會咧，就仲有一個功能咧，就佢可以提名嗰啲嗰個 立法會議 會嗰啲候選人。咁但係嗰個提名嘅方式係點樣做法咧？究竟係咪同呢1500個嘅選委攞啲提名票，或者攞若干張提名票，或者需要每個界別攞啲提名票咁？咁呢度就未有詳細去講嘅。不過我認為就因為你立法會議員的候選人同行政長官又不同啦，係咪？行政長官得個啊，佢帶領成個特區啊。咁你立法會議員嚟講咧，可能嗰、那個相對嘅要求咧，對提名嘅要求可能就會比較簡單啲都唔定啦。 即係所以可能就未必要全部界別都要個個都有啲提名咁咯喎。 係未知，即係因為未討論。咁、但係呢個可能都係需要討論嘅嘢咯。 超級區議會咧，今次呢個完全冇提到喎。 系佢而家咧就话立法会嘅组成咧就从70席变咗90席，咁啊三个途径产生啦，即系原有嘅就系功能组别啦，地区直选啦，就系、是、仲有一个就选举委员会，都会选出一部分嗰、那个嘅立法会员啦。咁但系呢度咧喺个决定暂时就未有提出话呢三个方式各占几多。咁呢個可能就要喺人大常委會裏面再要討論啦。 而家聽到係咪 都係留意過？阿黃晨副委員長就話：都應該選舉委員會嗰度咧可以佔得大啲嘅比例。咁大成點啊？未知啊。 但係而家你聽到係咪都係主流都係333傾向多啲，定係都係有啲人講法話234，即係講緊直選同埋功能組別同埋選委會議席嗰方面係邊個多啲咧？或者你哋主流會傾邊個方案，定係有其他方案會傾？ 如果聽咧，就係呢兩組數字都有人喺度估緊啦。咁就我自己就覺得，因為黃晨提咗呢、這個即係大會講過呢個意見嚟講咧。咁我諗呢個意見都會受到重視嘅，咁但係個何謂咧？大嘅比例咧，大成點咧就未清楚啦。咁呢個要等人大常委會決定啦。 較大比例即係大過直選同埋大過功能組別，係咪咁嘅意思？ 如果從文字上嘅理解，應該係咁啦。 咁即係得二三四咯。如果你三三三就唔係較大啦，係嘛？ 咁但係我又唔想喺呢個階段去估啦， okay, okay, okay. 因為佢雖然咁講，但係最後點樣結論唔知嘅，係咪？ OK。另外之前有啲消息咧都講話，即係直選嗰度咧係咪比例代表制嗰、那個制度都要改咧，改為即係嗰個選區劃細啲，改做單議席單票制等等，呢啲係咪都會常委會會傾啊？呢、這個？ 我相信都應該會嘅。 嗯。 因為我之前都講嘛，如果你具體啲嘅時候，咁可能特區咪容易處理啲啦，係嘛？咁呢個亦都有唔同嘅意見嘅。你一講話地區直選，有人就覺得，哇！而家個選區太大啊嘛，即係我以前做嗰個新界西嘅選區200,000人口，哇！包括5區議會，真係做死嚟嘅。咁但係咧，仲有一個問題啦，比例代表就係有一個唔理想嘅地方，佢可能咧。佢攞30,000票，40,000票就攞到個議席喎， 嗯、okay, 係嘛？咁又會引向咧，有啲話認為嗰出現咧會比較激啊，即係嗰啲成員啊，不過佢攞好少數嘅票，佢都選出嚟啦， 咁、okay, 樣好啊，好啊，同阿譚耀宗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你啊，咁啊睇下嚟緊嗰個開會時間會再係點樣啦，繼續睇落去啦。譚耀宗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嚟嘅，歡迎你就住選舉制度咧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将总值19,000亿美元的抗疫纾困法案签署成为法例。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法案的时候形容，今次是重建国家骨干的历史性立法。国会参众两院早前先后通过法案，拜登签署之后，纾困方案正式生效。拜登原定在当地星期五签署，但法案比预期更早抵达白宫。拜登稍后将在当地星期四的黄金时段就疫情大流行发表演说。官员说，拜登将宣布在5月起取消对接种疫苗的优先限制。官员相信到时有足够的疫苗供应全国成年人。白宫又说，拜登将宣布部署4,000名现役军人协助疫苗接种工作。内地环球网引述消息人士话，内地司法机关近期将对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案进行一审，报道未有提及时间和审讯地点，只是说因为疫情推迟了聆讯。康明海和迈克尔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2018年12月起被扣押，两人在去年6月被公诉，加拿大一直要求北京释放两人。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进行视像峰会，拜登说支持释放康明海和迈克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就事件展明立场，重申中国司法主权不容干涉。欧洲部分国家暂停接种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英国政府强调这款疫苗安全有效，但是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决定。欧洲药物管理局表示，目前未有迹象显示阿斯利康疫苗和增加出现血栓的风险有关，又指厂商没有列出血栓是疫苗副作用之一。欧盟就向美国强生公司研发的疫苗批出使用许可，法国决定放宽针对部分非欧盟国家的抗疫边境管制。警方在星期三晚突击搜查红磡文裕街一个楼上单位，捣破一间怀疑无牌酒吧，拘捕13人，包括35岁的酒吧负责人和一名32岁男警，他们全部获准保释，需要在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被捕的警员是酒吧顾客，现正休假并会接受纪律调查。他连同8男3女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被捕，同埋違反限聚令，被警方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酒吧負責人就涉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以及違反預防及疾控控制疾病規例被捕。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9,228點，升16點。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724.11美元，賣出1724.98美元。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上香道噶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分别去到鲤鱼门道同埋观塘绕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塞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接近石门，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去到单车馆公园。九龙区的路面方面，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段一路去到平石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龙翔道去荃湾就黄大仙至平石那段就慢车，而去观塘方向就彩虹村段有少少挤塞。观塘的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那段现在都是交通繁忙，都是有些挤塞的。新界了，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现在由市中心一路去到污水处理厂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后面的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青龙头至大榄段仲是多车的，之前青龙头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现在都是多车的。还有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市中心段都是交通繁忙的。大埔的丁角路去新良潭路方向近住大发街那段就有少少挤塞，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多车，龙尾去到芙蓉山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三话啲级 keep 盾铺米捧及卖了，刚才嘅泰文意思就系话，大家好嘛，挂住我嘛，我翻嚟啦。再正是我最胡卫聪，大城小事翻嚟啦。以后每个月第二个星期日嘅早上7点钟咧，我就会喺大城小事里边同大家分享泰国嘅大小事情，记得留意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回来了。 以前形容自己为废青的阿 Kim， 当遇上生命中的天使会变成点？ 前度会嘅 U Challenge 嘅计划啦，有个 app 可以玩一下，咁就 download 咗嚟睇下咯。呢个计划咧，好嘅地方就系我想揾嘅时候，或者我有需要嘅时候，都可以同佢联络。呢只感觉上令我觉得系社工，唔系一个好似为咗 clean project 咁样样咯，唔系为咗 clean project 揾你咯。 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2021年3月12日，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选委会1500人，立法会90席。 特首回应人大会议决定，不同意属民主倒退。 政府收紧健身中心防疫措施，有效期至本月17日。 中美下周四举行高层战略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8点37分啊！头先讲到有关于人大嘅决定咧，就影响到咧嚟紧香港嘅一个嘅选举制度啊。不过咧有啲位咧都似乎未讲得定嘅，好似头先同阿谭耀宗都倾到啦，有关于立法会议席入边嘅分布啦。之前有啲消息就话啦，即系直选啦、功能组别啦，同埋选委会嘅议席咧，会唔会有啲有啲嘅消息咁讲咧，系30席啦，亦或系有啲嘅讲法系话即系2、3、4方案，即系分别系20席、30席同40席咁分咧。咁另外咧有讲到就话即系立法会。 會的候選人都要是選舉委員會的提名，究竟需不需要好像決定提到那樣，好像特首的候選人那樣，要在選委會裡面五個界別都有若干的提名呢？這個呢都是沒有在決定那裡講清楚的。還有就是有關於資格審查委員會，這個就是新的，會負責在特首、選委會和立法會的選舉入閘之前做一些審查。組成究竟是怎樣，或者運作是怎樣，這個都要再遲一步才知道。你怎麼看整個現在決定裡面提到的一些的涉及香港選舉制度的改動呢？歡迎你打來1872311 講下你的看法的。都請一位嘉賓和我們在電話旁邊傾下，有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早晨。 早晨。 早晨李永達。剛才講到今次人大的一個的決定，中央出手，講到即有個選舉的改動，整體來講你怎麼看？ 我覺得就如果你真的用回我們所謂香港市民所認識的選舉那個原則和做法呢，那這個就一定是民主倒退的了。所以政府裏面呢最誠實的那個呢就是鄭若驊司長，他在接受外國傳媒訪問，他說這個是一個倒退一小步而已，當然我覺得是一個大步啦。因為我們說是不是民主的問題啦，除非林鄭月娥女士呢就跟回即是国内那些标准，我们的标准呢就是有多少人民授权你的成分去计你的民主成分的，对吗？以往我们有些功能组别那些商界代表都是百几个团体投票的，或者渔农界都百几个团体投票，那这些我们一般就觉得民主成分很低的。你如果你计算现在现有的30个功能组别，即是不计超区呢，其实只有25万选民到的。咁我哋全港市民嗰啲选举呢有400万选民，咁呢啲就算小学生都识噶，边个多边个少咯。400万同25万，咁边个民主成分多呢？咁所以呢个同林郑月娥都冇意思，因为佢根据中央嘅讲法嘛。咁我觉得呢个就好清楚，就一定係倒退㗎啦。 你自己預期這個選委會界別的出現，即其實在回歸初期的立法會選舉都有的，會不會是一個短暫性的呢？即如果要跟回基本法說話，即45條和68條說要循序漸進地達至普選這個目標的選委會，這個界別是不是最終都是要取消的呢？其實 如果你這個問題10年前問我呢，我都是有謹慎的期望的。這個謹慎呢，就算我們講基本法45条、68条講循序漸進，就算講到最差最差的講法，梁振英先生說循序漸進不是日日都要進，是即是意思你走了一步停一停唞一屆，下一屆再走過，那我都很保守覺得，那你都漸進，雖然你漸慢嘛。咁而家唔係嘛，而家係走返轉頭嘛。咁雖然你再冇一個循序漸進觀念嘅話呢，你話而家會唔會加咗呢40席選委會第時有機會取消呢？我真係唔知呀。我估計沿用佢哋中央政府角度要控制個選舉結果呢，可能呢個係永久性嘅。因為呢個係最容易控制嘛。佢哋時話呢個係有民主成分嘅委員會，我想問人大政協邊個選佢嘅呢？边个选啲人大政协出嚟嘅咧？点解佢有权去选一啲立法会出嚟咧？冇解释过喎，就话呢个系一个民主成分嘅委员会。咁所以呢、這个都系佢可以咁讲嘅，但系我觉得佢说服唔到香港人咯。 细睇今次佢一啲嘅改动啦，涉及譬如讲到选委会方面啦，四个界别变成五个界别。咁其中咧嗰个政界嗰度咧，而家嘅四大界别入边嚟讲咧，就有立法会议员啦、区议会代表啦、乡议局代表啦、人大政协嘅代表等等啦。咁去到即系嚟紧改动咗之后咧，就会拆咗两个嘅，就一个就系立法会议员加地区组织代表等界，咁另一个就系人大啦、政协啦，同埋一个叫做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嘅代表，咁有啲咁嘅改动嘅，你自己点睇呢一个改动咧？整体 嗱，第一样嘢我要即系继续唔同意点样取消区议员代表嘅资格。大家知道咧，基本法系1985、86年开始草拟，90年通过嘅。大家要记得基本法咧，其实本地草委系好少嘅，占大概30%到。咁民主派就得李全明、施玉华嗰啲啦咁啦。咁其实内地草委 六級成草位喎，即係國內啲草位，佢通基本法個。如果大家有心要睇翻基本法附件一咧，就寫明有區域組織呢四個字嘅。呢四個字唔係我寫噶，區域組織，區域組織喺基本法裏面講過咩？就係講市政局或者區議會。 嗯， 咁係你北京自己通過嗰個基本法，人大通過喎，有呢四個字喎。而家你話啊，呢啲區議員我唔俾代表佢啦咁樣，咁我都問，咁你好似又唔使諮詢，又唔使話有個修改程序，又唔使講原因喎，淨係好籠統講話啊！呢一年裏邊區議會啲人做嘢唔符合你嘅理想咁樣。 咁佢話唔係政權性組織咯，佢有個講法係話 嗱，基本法裏邊冇寫到政權性組織一定要係成為行政長官選委會資格嘅，范徐快快呢個講法係錯嘅。 嗯， 係基本法裏邊有一條講過就係、是、區域組織係非政權組織。咁我想問你，唔通香港係政權組織咩？ 嗯， 係嘛？或者第時佢哋所講嘅有關嘅地區團頭嗰啲咩九龍社團聯會啊、香港社團聯會嗰啲係政權組織咩？其實你講話自打嘴巴啫嘛，你覺得嗰啲要俾佢，你又覺得冇問題。 嗯、 你覺得區議會唔係政權組織，你唔俾議席佢，唔係唔俾，係基本法內地草委通過係有佢代表噶嘛。 嗯， 而第一屆到而家都有噶嘛，就是、因為你輸咗區選舉，輸打贏要，咁啊范徐賴有做到個人大常委啊，唔通佢瞓咗覺嗰陣時？ 嗯， 佢做人大常委嗰時冇講個區議會唔係政權組織呢個問題喎，係嘛？因為嗰陣時工聯會、民建聯、建制派贏嘅議席多嘛，咁啊唔使理咯。而家人哋贏得多啦，你話誒呢啲唔係政權組織，有時我咧呢世界咧其實唔使講啲咁多藉口理由，你坦白啲咪得咯。 OK， 嚇、啊、坦白啲就我唔中意民主，我係唔要唔俾你民主派有議席，咁我。反而咁我鋸啲喎。 嗯，嗱，各位聽眾觀眾啊，如果對於即係而家個選委會組成咧，或者成個選舉制度有一啲都比較大嘅修改，你自己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頭先就講到有啲組成入邊咧，嚟緊會多一啲叫地區組織代表啊。不過暫時實質個定義係點咧，都係要話即係要再傾嘅咁。你都可以打嚟1872311講下嘅。另外頭先咧，想同阿李永達就講下關於選委會頭先嘅組成啦，有啲唔同啦。喺新嘅人大嘅決定入邊咧，都講到話特首嘅入閘門檻咧，就要選委會嗰度咧五個界別咧都要攞到最少15個嘅委員提名咁。咁啊原本都有話即係最少85個委員啦，而家就變咗最少188個委員提名。即係最大嘅分別就係要五個界別入邊都要有提名嘅咁。呢、這個你點睇啊？個門檻上面， 我諗呢個咧就對民主派嚟講就個意義唔係好大嘅，因為基本上。 嗯、 我希望我估计啱嘅，其实民主派啲人冇谂过要做特首嘅，大多数。 嗯， 不过你系有份做嗰个选委会成员，你希望透过你嘅集体投票去揾到一个较好嘅特首嘅啫。啊，一定系建制派做噶啦。好啦，呢、這个新嘅定义咧，我觉得最重要边度咧，就是、其实连嗰啲建制派里边嘅相对温和或者民主嘅人都参选唔到噶啦。我用个例子，曾俊华以后参选唔到噶啦， 嗯， 因为曾俊华上次参选咧，民主派系有一定数量嘅人提名佢嘅，咁同埋嗰阵时啊，总之你就系攞到1%，唔理边个界别，啊，总之你凑够数得噶啦。而家唔系，每个界别有15席，咁有个界别佢实死噶啦，即系曾俊华再选特首啊，一定攞唔到，就咪政协人大咯， 嗯、 因为嗰啲系中央政府控制噶嘛。边个人大政协敢提名曾俊华呢？院提上选，所以這个问题已经唔系民主派有冇得选特首嘅问题，這个都唔系一个主要问题，就系将所有少少理念，希望香港地方咧系相对温和啲、开放啲，啊，亦都系容许有唔同声音嘅人咧，都做唔到特首。你想做特首咧，就请你一定跟足中央嘅指令。 嗯， 简单讲咧。你要紅，你唔專都唔緊要，要紅不專，就咁簡單。 嗱，就算民主派唔選特首都好啦，立法會嘅層面嚟講，民主派仲選唔選咧？因為而家多咗一個咧叫做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就會做一啲審查同埋確認啦。喺入閘之前，這個對於民主派嚟講有幾大影響咧？又 嗱，呢個一定好大影響噶啦。嗱，以往點都好，個制度嘅透明度好高嘅。啊，當話你要參選，你要攞到100個選民支持你。好啦，以上兩屆開始咧，就已經有選舉主任取消資格，即係 DQ 呢個過程。咁呢個都容許到一大部分民主派啲人參選到嘅。 嗯。 咁如果你揾一個新嘅資格委員會，嗱，你記住呢個委員會可能唔係公務員組成嘅。我哋香港公務員雖然有啲我係唔同意見，但我對嗰啲高級政務官我都有一定嘅尊敬嘅，因為我同佢共事咁多十年。 嗯。 佢哋都有個叫規則，即係佢俾你合格唔合格，合呢個參選唔合選嘅，佢都要寫幾板紙話俾你聽。我覺得你做咗乜嘢，講咗乜嘢，支持咗乜嘢，所以我唔批准你參選。咁同埋政務官嘅訓練就要講規則，我哋叫 rule base， 有規則你要跟。雖然有時咧偏離咗一啲咁啦，喂，第時嗰個資格審批委員會，我唔知佢咪揾翻啲人大政協坐喺度嘅啫。 嗯， 如果坐喺度嘅話，咁你嗰啲唔好話港獨派啦、本土派啦、嗰啲激進抗爭派啦，就算民主黨派嗰啲，可能好多佢都唔俾你參選嘅，亦都佢可以講到好模糊嘅理由嘅。呢個模糊嘅理由咧，就我唔真誠相信你愛國，我不真誠相信你愛國六個字得噶啦。 嗯， 係嘛？咁你咁同埋你啲選舉主任嗰啲嘢就可以上法院司法覆核噶嘛？雖然要過一段時間，呢、這個委員會有冇啲可能冇嘅？咁你空間咁收窄呢，嗱，當然我唔可以代表其他民主派，我可以代表民主講少少啫。我哋未傾過詳細，但我哋肯定呢個參選空間係窄好多，同埋做咗立法會員之後呢，我哋個影響力係低咗好多，比我所謂僆仔年代九年做立法局， 嗯， 殖民地年代有直選嘅第一屆，個影響力仲低，我諗低到差唔多係無可再低嚟嘅。 使唔使轉型咧，即係聽落咁講，如果根本連第一步都入唔到去嘅時候，即係首先你頭先話要再傾啦，係咪真係入？如果入去嘅話，使唔使都要轉型咧？即係唔會再行以往路線，可能傾向在中間路線啲啦咁。 嗱，院上面政府或者市民知道民主黨嗰一半一路嗰個做法就係、是，我哋係相對溫和嘅， 嗯， 啊，我哋話明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 嗯， 我哋唔贊成暴力抗爭嘅。咁但係而家連我哋啲人都可以 DQ 㗎嘛， 嗯， 啊，連我哋啲人都可以鎖咗去坐監47天，初選咪我哋鎖3個又坐監嚟嘅而家， 嗯， 咁所以你話我哋係咪要調整呢？咁呢個路線我哋大體上係唔會調整嘅。嗱，當然我哋有啲立場，我哋講喺政綱局，我哋黨講咗，我哋支持回歸嘅，支持一國兩制嘅。但呢個唔等於佢一定接受你啊嘛， 嗯， 雖然你個黨綱死咗啫，但我李永達而家都喺港台批評緊佢啦，係咪啊？我哋好多立法俾人捉去坐監，咁我啊刘慧卿啊何俊仁咪自由訪問咯。咁我唔會覺得我為咗要選舉，我哋為咗要選舉，為咗攞議席，我就要委曲求全。我係將嗰啲黑色嘅嘢講到白色，明明係民主倒退，我就話呢個係民主進步啊！我哋大家全軍要拍手掌歡迎咁樣。 嗯， 啊，對唔住，我做唔出啦。Okay. 我寧願冇議席啦，真係。 嗯，但點睇今次嘅改動咧？似乎有啲講法就係咪重重關卡咧？咁因為頭先講到啦，有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喺個選舉委員會嗰度亦都係負責提名啲立法會議員啦。而其實之前咧就住公職人員咧，即包括埋立法會議員等等咧，已經係規定咗即係有個即修例法案就要宣誓啊等等啦。咁亦都要有國安法嘅出現啦。你點睇其實係咪有重重關卡出現咧？再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嗰個嘅作用，其實係咪真係咁大咧？本身嘅保障對於即係特區政府對於中央嚟講，係咪都已經夠咧？ 其實已經夠到有突噶啦。 嗯， 你諗下2020年，雖然個選舉取消咗啦，佢嗰陣佢 DQ 咗幾多人咧？即係逢親你講個港獨，或者你係簽過嗰個所謂咩物樂無悔嗰啲。就唔俾你參選，因為嗰啲係講到攬炒或者係無差別否決政府議案嘛。咁、 嗯、 你已經令到所有我哋用一個quote and quote 嘅講法，就係激進嘅參政人士，差唔多喺啲香港嘅議會咧，係、 嗯、 冇生存空間嘅、 嗯。 而你入到去咧，我估你都冇乜人可以再拉布啦，因為已經有規矩啊嘛。你拉布我就罰你停賽一個禮拜，再拉布罰你一個月。嗯， 加埋你人工，加埋你辦事支出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做法咧係點咧？係要將嗰個控制嘅係數由以往已經60-70% 噶啦，好夠皮噶啦，唔係，我要做100%，滴水不漏。而且唔准嗰啲政务主任再做 DQ 主任啦，即系唔使佢再做呢啲嘢。点解咧？佢觉得佢间中会疏漏，因为我正我讲就系、是、政务主任嘅训练咧，佢要睇规矩噶嘛，睇规则噶嘛。咁有时有啲嘢咪上面唔中意啦，我就用个例子，虽然好似打岔讲少少，当刘丽群呢个常秘嘅任命，佢上年做呢个食环处处长，佢塑料即系清洗连长，连用长洗得慢啲，上面。嗰啲左派報章對佢唔中意，跟住話喂，我哋愛國團體掛橫額，即係佢橫額冇申請嘛，公職環境咪清除佢咯，佢照批評佢，即係意思就話佢要只紅不專，你紅你忠心，你嘅忠心係一點都可以嘅，你就可以做官啦， okay. 做高級嘅職位，做啲有權力職位，你唔係嘅，你專冇用噶，你點叻仔點叻政務官，第時唔可以升職噶啦咁啊。咁所以佢咪唔信呢啲選舉主任嗰個判斷咯，佢寧願信一個佢完全控制嘅委員會呢個局勢咁簡單。 另外一個就關於個立法會嘅議席分佈啦，而家就講直選啦，同埋功能組別啦，同埋選委會嘅議席啦。咁但係未知實質係所謂2-3-4嘛比例，定係3-3-3比例嘅？你自己呢個點睇咧？其實對於民主派嚟講，兩個嘅比例有啲幾大嘅分別咧，其實有。 嗱，如果係用翻3-3-3咁樣，即係話現行直選30，功能30，呢個就係對現有個安排冇加，不過加咗30席嘅選委會。你可以話喂，我補充嗰啲議席咁類似啲嘢。咁當然直選都佔33% 咧，嚇係同呢個91年嘅時候係差唔多嘅。啊，夾硬講你可以話，我哋。陳志思行政會議首席員都話：我行翻個起點咁樣，咁如果變咗係40%，咪40席係選委會，30功能組別，20係直選嘅話咧，咁你唔話倒退，我真唔知阿隻白手點樣同人講喎。你個百分比真係低過91年嘅。你講得俗遠，我哋俗話講就係、是、仲衰過做仔做女嘅時候，即係衰過殖民嘅年代。人哋殖民地年代嗰啲殖民地官員都俾你33% 嘅直選，你啊變翻22%，咁唔通你覺得咁低嘅直選比例係一個進步咩？咁都講得出，咁人哋唔覺得政府係指鹿迷話咩？就係、是， 但而家未知個分佈會係點啦。但係 我都未 係咯。但係呢一個比例，如果真係民主派，我當係直選入到去啦。作為傾一啲民生議題咁樣，算唔算都係可以可取，可以繼續喺入邊發揮作用咧？咁。 嗱，我因為我都叫做91年開始做到成2012年啦。其實最大嗰個心態嘅上轉變呢2-3屆就點咧？喺91年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唔係好多議席噶，都係10多個啫，喺60個裏邊。咁但係嗰陣時殖民地官員咧喺坐低就叫做尋求一啲你可以接受嘅共識嘅，中間方案。雖然佢哋係佔大份，我佔小份，但都叫做協議咯。咁所以就算嗰時我係少數派咧，喺立法局咧，都係有啲民生政策佢哋接受咗，就然後通過。咁但係跟住呢2屆佢冇咁做啦，因為我都喺民主黨有做啲工作啦，自己問啲現在嘅立法員，佢唔同我哋傾噶啦，傾咧就同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傾咯。 OK， 咁所以變咗，就算你喺入邊有8席、有10席、有15席，其實個分別都唔係好大，因為佢係唔會理你嘅意見嘅，基本上。 好啊，同阿李永达倾到呢度啊，多谢你。李永达咧就系民主党嘅前主席嚟嘅，讲到佢点睇最新咧人大呢一个嘅决定啦。继续听你嘅电话，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石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系你好。 嗱，你已经访问咗好多专家咧，我就唔想再重复啦。我简单讲。嗱，立法会咧功能组别咧，我哋就想佢减少或者取消。但是而家咧就唔係啦，反而減少直選議席，根本而家個議會咧已經係俾你啲人去討論拉布，到結果最後舉手都係輸嘅啦。佢而家要100%，要一定要係好似而家嘅立法會，全部係建制派人，都唔會俾你去討論噶啦。咁另外一樣嘢，你呢個選委會取消呢個社福界。 取消區議會。區議會是我們每市民是每一票選出來的區議會議員，你要取消它是不是即是倒退呢？我就說百分之一百一十倒退，林鄭月娥說沒有倒退呢，我是極力反對的。我七十幾歲土生土長的，我覺得兩個字對香港失望。 OK， 好啊，唔该，石生。头先咧，石生讲到话取消社福界嗰个，应该就唔系啊。不过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应该放翻喺咧选举委员会入边五个界别入边咧第二嗰个，即系属于专业界别，就冇话取消。不过见到咧，寻日有啲传媒就关心话，而家四大界别入边咧，叫做劳工啦、社会服务啦、宗教界入边咧，就冇再提社会服务呢、這个，所以就有呢个嘅疑问出现咗嘅啫。另外再听下有汤女士嘅电话，早晨。 喂 ，Hello， 系你好。 是我呢就想讲下，个个都话民主倒退，咁我想问一问先，首先问民主系咪最好先？民主系咪一定好先？你睇一睇我哋以前啊，好似话有啲稍微民主，嗰啲捧嗰啲议员出嚟嗰啲系咩？嗰啲黑暴嚟嘅啫，嗰啲咧未成熟嘅学生嚟噶，佢哋都未有思想，佢哋嗰啲学生，所以今日我咪咁多嗰啲 K 议员，嗰啲 K 议员都唔做嘢嘅。是不是你说民主是不是好呢？你的民主如果那班人是理性是成熟的民主就 OK， 但是你找一班那些人都未成熟都未有思想，被人家屠改了然后呢就选一班人出来，完全是帮不到这个政府，帮不到这个国家，甚至乎走去外国走去抵制香港，那你这些民主有什么用呢？我想问一下了，美国民主呢选了哪个？特朗普，你觉得好吗？特朗普 好啊，麻烦汤女士。不过讲到即民主是可能是基本法四十五条和六十八条里面都提到话循序渐进达至普选这个目的的。 全国人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文汇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就提到，全国人大会议昨日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特首林郑月娥不同意方案属于民主倒退。民主派批评决定意味二十几年来的政制进步一次过取消，民主派参选空间大减，学者形容选委会日后的角色将会更加重要，获工商界支持但不获北京信任的特首参选人日后预料没有机会入闸。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一名女子在本月初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昨日送院，其后死亡，专家委员会将会就死因评估。卫生署最快今日公布长期病患疫苗接种指引，而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昨日就率先推出指引，详列三高等等长期病患的理想控制指标，以及整理不同病患是否适宜接种这两款疫苗的资讯，等市民可以参考。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本港昨日再有一名70岁女子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死亡，是12日内第四宗。另一名67岁男子月初接种科兴疫苗，昨日下午在旺角车站突然晕倒，目前情况危殆。卫生署昨晚公布，一名患有高血压和退化性膝关节炎70岁女子昨日早上出现气喘，中午在屋企晕倒，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同日下午证实死亡。有消息说，死者并非长期在医管局复诊，局方掌握他的病历不多，要解剖之后了解详细死因。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古物咨询委员会昨日开会，一致确认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和油麻地配水库的一级异议历史评级。在会上有不少委员都提议一并检视整个九龙供水系统其他部分的历史价值，例如是九龙水塘和大埔道沙滤池等等。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早前已经发刑警的港铁去年转型违规，净亏蚀大约是48亿元，和早前刑警大致相同。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说，无论是乘客量或者租赁业务仍然相当有压力，疫情的不利影响或者会持续到今年，但对前景依然充满信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大约过千亿，推展各新铁路项目和小濠湾车厂物业发展计划。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具有高度的正当性和进步性，重新构建的香港选举制度充分保障香港居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广泛均衡参与，致力达至优质民主。 體現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確保香港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中共今次推出的決定名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實質上是霸王硬上弓，未敢堂堂正正修訂基本法，而是透過全國人大會議和人大常委會將中共的意志法律化。評論說，所謂依法治國、依法治港，只不過是為了達到管控目的而濫立法，騎在人民頭上為人民做主。蘋果日報評論。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疫苗接種計劃展開只是兩個星期，已經相繼出現四宗死亡和多宗嚴重異常個案，令人膽戰心驚。消息說，衛生署將會在今日公布接種疫苗指引。政論就說，遲來的補獲是否意味著當局漏招，死者又是否死得冤枉，公道自在人心。《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面對社會和診所醫生圍繞疫苗不良反應的猶豫，衛生署最快今日將會公布指引，清晰表列不適合打針的情況。社評說，長期病患和殘疾人士在疫下入院和病逝的風險高，當局需要小心平衡染疫和潛在副作用的風險，希望最終敲定的指引建議可以確保疫苗利大於弊，市民應打盡打。經濟日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返中环湾仔绕道就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就行车缓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选举制度的大改变，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 制度上出了问题，不要被一些有心破坏一国两制的人是有机可乘的，可以讨论的。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人大常委什么都做得的，但是究竟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是想香港市民真的信服，还是想他们降服于这个政府？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2021年3月12日，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选委会1500人，立法会90席。 特首回应人大会议决定，不同意属民主倒退。 政府收紧健身中心防疫措施，有效期至本月17日。 中美下周四举行高层战略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在这里的。 讲下咧打疫苗方面啊，见到政府寻日就话咧有15,000+咧系接种咗疫苗，其中9,500左右咧就系接种科兴啦，另外有5,700左右咧就系接种呢个 BioNTech 伏必泰嘅疫苗嘅。嗱，科兴疫苗嘅接种率咧就系70%，BioNTech 嘅疫苗接种率咧就系96%。嗱，卫生署方面咧寻日都公布有关于接种咗疫苗人士入面咧出现一啲嘅死亡情况啊，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一个70岁嘅女人，佢咧寻日朝早咧就气喘啦，咁后屘就晕咗，咁跟住不治嘅。咁就话个死者本身咧都系有高血压啦，有退化性膝关节炎嘅。仲有一位嘅67岁嘅男士咧，就系之前喺月初嘅时候喺私家诊所嗰度咧系打过科兴嘅疫苗。咁寻日咧就系又晕咗，咁跟住就送院啦，情况危殆。咁初步嘅诊断咧就话佢有急性冠状动脉嘅綜合症嘅，咁亦都本身有三高啦，即係有糖尿病啊，亦都有高血壓同埋高血脂嘅。咁啊，見到話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嘅共同召集人咧，孔凡毅尋日都講到話，衛生署咧就會今日會發指引，咁就會列一啲唔適合接種疫苗嘅情況嘅。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有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而家我都想喺讲呢个疫苗之前咧，同教授咧讲下，即系最近嗰个疫情嘅情况。见到话22宗确诊啦，寻日3宗源头不明嘅，源头不明嘅数字系相对低啲啦。咁但系整体嗰个确诊数字又多翻，之前一度都系单位数噶嘛。有啲讲法系咪话可能会迈向第五波咧？咁教授点睇呢个？ 而家因为嗰个健身室嗰度一个大爆发咧，就真系担心系会埋伏咗第五波嘅先兆，咁就但系咧，卫生署亦都好快系将嗰啲紧密接触者就系送咗去检疫中心啦。 嗯， 咁希望就唔会话散到去社区周围都系，咁呢个都要时间嘅，做啲观察。 嗯，你自己点睇？譬如讲紧健身室，而家讲紧系西营盘健身中心呢个个案啦，而家就话3日之内去到超过50人系中咗呢一个嘅新冠病毒咯，咁啊200多个顾客都要去检疫啦。你点睇呢一个嘅个案咧？嗰、那个速度算系咪好快咧？你觉得都？ 是啊，这个是一个超级传播来的，都可以说。 嗯。 咁即係要搞清楚呢，佢究竟里面係会啲空气咪唔流通啊，佢有冇遵守係行咗4人一组啊，佢有冇係顾客用完嗰啲設備之间呢，有冇做啲清洁消毒啊。 嗯。 里面啲健身室又更衣室啊，有冇係即係清洁好啊，咁样。所以有好多因素啊，咁佢突然间爆得咁犀利咧，一定系有啲好大问题。 嗯，对于社区嚟讲，呢、這个风险系咪大咧？即系嗰个速度系3日去到成50多人染疫，会唔会都可能反映就留咗啲落社区嘅辣咁咧？ 都有呢个担心嘅，因为都睇到报道就系佢都有好多唔同职业嘅人去嗰度健身， 嗯、 而有部分人都可能去多过一个场，咁就变咗好似系呢个跳舞群组嘅翻版咁啦。 嗯， 所以呢个真系要啲时间观察，睇下嗰个潜伏期里边未来1-2星期咧有冇喺社区有冇陆续出现嘅爆发。 见到政府而家话收紧健身中心嘅防疫感染措施啦，咁就话任何人喺健身中心入边咧都要一直戴住口罩嘅，咁就冲凉嗰阵啦，同埋喺餐饮处所嘅餐桌饮食嘅时候就除外咁。呢、这个算唔算系对得准啊？即系收紧嘅措施够唔够严厉咧？又？ 咁暫時嚟講，你個疫情就未穩定，再加埋都咁多隱形傳播鏈咧，所以你去健身室嘅時候咧，戴翻口罩係安全啲嘅、 嗯。 因為真係你唔排除有顧客又好，或者係員工又好，只要有一位係隱形傳播者咧、嗯，如果冇戴口罩嘅話咧，咁就可以就係引起一個大爆發。 嗯， 因為做運動嘅時候呼吸會急促，一定係放多好多飛沫出嚟嘅。 嗯。咁所以其實健身室嚟講，而家呢一招係咪都係做到盡量？仲冇啲乜嘢係可以再做多啲？定係真係要去到要刪咗啲健身中心啦？使唔使去到呢個地步咧？現階段 嗱，暫時就主要係呢間嘅健身室出現問題啦。咁你又好難話即刻一刀切，令到其他都要刪嘅。 嗯， 咁我相信要啲時間睇清楚咧。其他健身室有冇出現類似問題啊？ 嗯， 如果有嘅話，就實刪緊。 嗯，即係可能多咗一兩間，定係都要睇個別情況定係點？ 睇下有幾多間係都有類似嘅爆發咁樣。 OK，另外啦，講下接種疫苗方面啦，接種疫苗之後而家都有個別一啲嘅異常事件出現，見到咧，尋日就公布有一個頭先都講到一個即係70多歲嘅女士啦，咁啊打咗科興疫苗之後咧，咁隔咗9日，咁啊之後就暈倒不治嘅，咁頭先亦都講到一個60多歲嘅男子都係。打完針之後出現有暈倒啦，咁啊初步診斷就係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嘅，呢個係咪嚟緊即係委員會方面都會再逐個審視嘅呢啲情況？ 係，我相信嗰個委員會咧就一定會詳細睇呢啲個案嘅資料。咁67歲嗰位咧就其實就我都睇到佢係1994年都試過心臟有問題，有啲心肌梗塞嘅，入過斷門嘅，亦都有糖尿高血脂，有肥胖。2013年佢都做過嗰啲心臟嗰啲導管，睇清楚咧，原來都有好多條血管都有啲塞嘅。咁、所以呢一位咧就似乎係有好多高危因素在先嘅。 係。 咁另外70歲嗰位就資料唔係太多啦，淨係主要都係高血壓，因為佢喺醫管局裏面嗰、那個資料唔係太多。 嗯。但如果初步睇呢啲異常事件咧，好似全部都關，即大部分都關心官病事。呢啲係咪都係一啲共通點？即係如果有呢個病歷嘅人，就真係要特別留意，或者唔好打住啊咁。 咁嗱，其實你又要明白咧，香港其實每日都有好多呢啲個案喺醫管局嗰度處理嘅。 嗯。 即係睇翻2019年就心臟病相關嘅新症咧，全年都33,000，即係每日都有90个心臟病嘅新症。 嗯， 咁如果睇死亡嘅风险咧，就系、是、都有10位系死于冠心病。 嗯， 咁、中风亦都系啦，即系每日都有8位死于中风嘅。 嗯， 所以你即系有个针之后有啲严重事件，就一定同个针有关系。同埋睇翻呢两个个案咧，佢哋两位都系3月2日打针， 系 而琴日出事咧，中间就隔咗9日。 嗯， 咁变咗嗰个时间上系远咗好多啦。 嗯，即系九日听落，即系九日听落就应该同个疫苗关系不大咁系嘛？ 系啊，加上佢哋都有啲系心血管病嘅高危因素在先，咁、所以就都要等嗰个小组系睇清楚啲资料，咁同埋死亡个嘢一定要睇埋个解剖。 嗯，另外方面咧，就见到话卫生署系咪针对接唔接种疫苗啊？系咪适合接种疫苗咧？嚟紧都会有个新指引啊！教授系咪有听过呢一方面啊？都 商讨中嘅，这个要等卫生署各方面就做一个最后决定，有冇需要咁样做嘅。 嗯，但你点睇？喺而家会出一个指引咧，即系都接种有一段时间啦，就出个指引咧，你觉得有冇需要啦？同埋入边要提啲乜嘢咧？而家好多人都关心系咪譬如心冠病啦，一啲三高，讲紧糖尿病啦、血压、血脂啊呢啲，系咪有需要喺个指引嗰度写清楚咁？ 其实就。嗱，琴日內科醫學院都開過會嘅，咁其實個原則都係長期病患者咧，佢係應該打針，因為如果佢哋感染到新冠肺炎咧，佢哋併發症同埋死亡嘅風險都高 嘅。 咁但相反咧，如果佢嗰個長期病患係唔穩定咧，佢就應該係即係睇清楚睇咗醫生先，控制咗先至去打針。咁、那個原則就係呢樣。 所以聽落係咪話即係長期病患者頭先講到係穩唔穩定啦，咁就唔係睇嗰個數值上面高唔高，係咪即係可能係有一個範圍之內，佢可能原本好高嘅，而家跌咗落嚟咁樣，咁可能都叫做穩定噶嘛？即係點樣睇咧？即係話一個指引應該係點樣發出咧？會唔會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又用一個指引又比較難去比較咁樣？ 冇錯啦，因為每個人都唔同，所以你好難用某一個數字去劃死咗佢。所以只可以讲嗰个原则咯，即系譬如佢嗰个长期病患系需要系要睇医生，需要转药嘅，咁佢就当然佢就嗰一刹就唔适合去打针，控制咗嗰个长期病患先至去打针。 嗯，咁所以你觉得个指引应该写成系点咧？既然个个都可能系有唔同嘅情况，咁应该写到点样，大家先至可以又明白又清晰，咁可以即系知道自己适唔适合打针咧？ 都是那個原則啦。咁你有長期病患咧，就應該要打針。但係如果呢個長期病患係唔穩定嘅，你有症狀或者係醫生都留意到某啲指數特別高，咁個醫生自然就會同你教藥。咁教藥嗰個期間，你就唔好打住咯。 嗯，呢個指引其實係俾醫生睇定俾病人睇嘅？ 應該我理解是俾啲有曾經有啲醫生係希望有啲指引啊嘛，相信應該係俾醫生嘅，唔係俾病人。 咁你預期出咗個指引之後，會唔會對於啲私家醫生都更加即係清晰多啲啊？或者對於病人嚟講，因為近排好似就話接種率咧有啲都下降嘅趨勢啊，打疫苗嘅數字都有一度係有下降過嘅，咁有呢個指引會唔會都對於即係市民打疫苗嘅信心都會多翻啲咧？咁樣 其實嗰個接種率下降咧，主要都係市民同埋傳媒唔理解平時香港嗰、那個。心血管病同埋嗰個中風嗰個背景發病率啊，咁突然間有人打個針，隔咗好多日，有人死亡或者係中風，咁、那個就引起恐慌。咁我相信反而嗰個目標咧，就係要請傳媒同埋市民咧，都係知道究竟平時醫管局處理有幾多個案，平時或者以往未有疫苗嗰個接種計劃。究竟平時有幾多人要入院，同埋個死亡風險有幾高？咁當你知道咗嗰個背景嘅資料咧，就自然冇咁容易引起恐慌。 嗯，但嚟緊，譬如即係打成日話伏必泰，即係 BioNTech 嗰只疫苗，就相對副作用多啲。咁陸陸續續有人打嘅時候，亦都可能會出現頭先講一啲異常嘅事件嘅喎。咁你覺得市民應該去點樣睇呢啲事件咧？覺得都係平常心啊，定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又可以安心去打疫苗咧？其實？ 咁如果有啲嚴重事故咧，咁就嗰個專責檢視嗰啲資料。如果佢有唔好彩有死亡嘅出現咧，咁亦都係有呢個解剖會睇清楚究竟係咩問題嘅嘛。咁加上如果你已經知道平時醫管局每日處理幾多心血管病中風，同埋平時以往譬如2018、2019年、2020年平時嗰個死亡風險有幾高。你要掌握咗呢啲數據咧，你先至係即係容易啲明白究竟同嗰啲疫苗有冇關係咯。 OK， 另外最後我就想問啦，而家有啲講法就話譬如我打完第一針之後有一啲副作用，或者有啲不適咁樣，或者有啲痛啊、過敏等等，其實仲應唔應該打第二針嘅咧？如果唔打第二針，可能個效能又會爭啲咯。 但如果第一針咧，如果你講緊係嗰啲平時見嘅副作用，例如針口痛啊，有少少關節酸軟啊，或者肌肉痛啊。嗰啲係預期都有嘅，因為你而家唔係打鹽水針啊，你真係打個真疫苗，刺激你個身體出抗體，所以會有少少啲副作用。咩情況之下唔應該打第二針呢？就係如果你打咗第一針之後，真係有一個嚴重過敏反應。換句話講咧，就係打完針之後嘅，你講緊30分鐘內，突然間有呼吸困難、嘴唇腫啊、出紅斑啊，遇到呢一類嘅咁嚴重嘅過敏反應咧，咁就唔適宜打第二針。否则嘅话咧，就如果普通嘅副作用咧，就唔需要担心，因为都好短暂。 O、okay. K， 好啊，唔该晒许树昌教授啊，许树昌教授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嚟嘅。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罗马尼亚，大家对于罗马尼亚嘅印象会唔会就系嚟自传说中嘅吸血僵尸呢？ 真嘅吸血僵尸就见唔到啦，不过因为呢个故事而出名嘅布兰城堡，而家依然成为大家到游罗马尼亚嘅必去景点啊！ 至于暹奴喺2015年就因为嗰度嘅历史故事同埋建筑物慕名而知。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暹奴旅游乐园见。 法医研究所， 历史重复发生已经变成历史必然发生的事，我们没能力改变这个现象，还是我们不想这个现象改变？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 法医研究所最终章，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同大家咧讲到有关于疫苗嘅接种啦，另外咧再之前又讲到关于选举制度啊，人大有个决定啊，咁啊见到咧领大嘅学者何乐生咧都打上嚟，早晨何乐生教授， 系啊，早晨， 早晨，请讲，喂喂喂， 我嘅睇法咧就咁样噶，因为咧即系其实咧而家确实咧就系有一个倒退嘅情况啦，咁但系呢个倒退咧亦都系反映嘅实际情况。咁就个实际情况乜嘢呢？个实际情况呢就係部分嘅人士呢骑劫咗民主派以至呢就係反对派，成个反对派已经步上呢个认同暴力同埋惨滥炒㗎啦。咁而且佢哋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呢， 甚至乎咧就搞港独啦，同埋咧就系、是、请外国咧嘅强权咧制裁中国同埋特区咧，咁啊所以呢个实际情况咧系好明显系触动咗北京嘅危机意识啦。咁啊廿三条啊咁多年以嚟咧亦都无法自行立法啦，咁样中央忍无可忍，然后先出现呢个咁嘅情况。咁咧就系呢个咁嘅实际嘅情况咧就引致而家咁样嘅结果咧，其实就好唔理想啦。咁但系即系我嘅愿望咧，就当然系希望咧，往后慢慢嗰个实际情况会改变，而咧就即系对抗中央嘅情况咧，即系冇再出现啦。咁样即系能够慢慢挽回咧，即系北京对即系香港嗰个信心啦。咁样就希望可以放宽翻，但系即系而家睇落去咧，就嗰、那个前景似乎就唔系好乐观咧，因为即系佢哋实在即系过去呢几年嘅事件咧，就令到佢好唔放心，主要系咁样，即系我嘅分析就系咁样。 你预期而家 主要嘅问题咧，所以即系我总结啦，主要嘅问题咧就反对派咧就系不接受，所以按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双普选，即系呢个系问题所在，即系佢哋压苗助长，一味想推理，而且唔肯妥协啊！即系正所谓艺，即系政治啦，系妥协嘅艺术啊嘛。咁佢完全唔妥协，又缺一不可啊！又要即系认同呢啲暴力咧，暴力出现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反对派咧，即系冇边个人会即系出嚟真系谴责啲暴力嘅。咁呢啲都系一啲问题咯。 何乐新教授，我想问咧，你头先讲话希望可以即系改完呢、這、一个即系选举制度之后咧，可以挽回中央一啲信心啦，放宽翻啦。你预期？真係如實係跟住咁樣改嘅時候，會隔翻幾多年啊？可以去翻真係有一個去到基本法而家講緊45条或者68条講到一個普選咧。 其實老實講咧，我就唔係真係太樂觀，我其實唔係太樂觀。就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即係香港人所做嘅事情咧，即係其實即係譬如對呢、這個大陸咧行呢個所謂一黨專政啊，呢樣嘢咧，即係佢即係唔係好接受啦。咁呢樣嘢即係向來其實就特區政府一路都係即係容忍呢樣嘢嘅。咁但係到今天嚟講咧，即係加上即係而家嗰個國際環境，即係非常之危險啦。咁樣咁大陸咧其實係嗰個戒心咧係比以前係更加加強咗好多嘅。咁我想呼吁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即系大陆行呢个所谓一党专政啦，其实系另外一种政体啦。咁我哋即系香港人当然好多人认同西方嘅政体，咁但系其实即系两个唔同嘅政体，即系我哋应该系开放少少睇睇，即系两个政体到底佢实行起上嚟，即系做得个结果咧，系即系边个政体嗰个表现系更加好， okay. 更加能够。为民呢咁样。咁呢就即係我觉得我哋只要开放少少，就唔好俾嗰个所谓意识形态呢就係騎劫咗我哋嗰、那个即係独立思考囉。 O、okay. K 就咁样。 好，我唔该晒何乐新教授。何乐新教授呢係岭大嘅学者嚟㗎。咁另外呢都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啦。外面气温係22度，相对湿度83%。转头返嚟呢继续听你嘅电话，讲下选举制度得，讲下疫苗定都可以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谴责中国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批评北京扼杀香港的民主。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决定是对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的直接打击。布林肯说，中国通过限制政治参与，减少民意代表和扼杀政治讨论，剥夺香港人的声音。美国敦促中国和香港当局容许在9月如期进行立法会选举，并确保透明，让所有候选人都可以参选。布林肯又要求当局撤销控告根据香港国安法被检控的民主派人士。油麻地一间楼上持牌夜总会被发现违规经营，一名49岁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扣留调查。 現場又發現三名未成年女童。警方昨晚約11點突擊搜查上海街近登打士街一間樓上持牌夜總會，除了負責人之外，亦都有七男八女，年齡由14至49歲，涉嫌違反限聚令等，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警方已經聯絡女童家長到警署提供資料並接走女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全部都是境外輸入病例。上海有3宗，廣東和四川分別有2宗，河南和陝西各有1宗，並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至今90027人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85200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488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連續4日超過400宗，累計94600多人感染。南韓政府決定再度延長現行防疫回應級別2星期，並繼續維持禁止5人以上聚集的措施，現行防疫回應措施原定後日結束。總理丁世軍主持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會議的時候指出，單日確診病例連續8星期在300至500宗之間徘徊，期間實施社交距離措施令到國民感到疲勞，但若果現時壓制不住疫情，恐怕疫情會反彈。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天晴，日間溫暖，最高氣溫約26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中期較為潮濕，早晚沿岸有薄霧。室外氣溫22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9478点，升92点，总成交1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4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13919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23.65升个8，腾讯控股690升9.5，恰蒲恰蒲18.66跌4.8。阿里巴巴231升3.4，美团349升4.4，启明医疗63升6毫，友邦保险99.5跌9，京东集团350跌10.8，招商银行61.9升9毫，快手322.6升14.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8，日元108.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3，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4，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2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5960，比上日收市跌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86美元，卖出1727.6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马会湾位，但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多车啊，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排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而港岛入口去九龙咧隧道入口范围都多车少少嘅，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隧道入口范围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咧，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嘅中环入口比较多车啊，龙尾去到顺德中心附近。九龙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坪石至钻石山段车多，行车缓慢噶。而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去上水方向咧就沥源村至到市中心段慢车啦。而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一段咧，都仲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Hello， 我系谭伟清啊，你哋有冇挂住我？我翻嚟啦，嚟紧我又会同大家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约定你噶啦。唔差乎，我哋再见。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3月12日，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选委会1500人，立法会90席。 特首回应人大会议决定，不同意属民主倒退。 政府收紧健身中心防疫措施，有效期至本月17日。 中美下周四举行高层战略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咧，人大修改香港嘅选举制度嘅一个决定啊，咁啊通过咗啦。入边就提到啊，一样新嘅嘢就话会设立咧候选人嘅资格审查委员会，咁啊负责审查同埋确认咧系选委会候选人啦、特首候选人啦同埋立法会候选人嘅资格嘅。咁但系入边咧就冇讲到究竟个架构系点啊、点运作啊等等嘅。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话，审查委员会咧唔系主观随意咁拣啲候选人嘅，咁佢就话过往咧。由選舉主任去決定參選人是否可以入閘呢，這個機制都很難持續，認為那個的這個委員會可以解決個問題，這樣說的。繼續聽你的電話，電話旁邊有朱女士，早晨。 早晨， 小林 文。 你好。 我想說一說呢，如果即是這個其實國安法之後已經很多人移民了，如果這個選舉的制度都大倒退呢，我想香港人即是有錢的就走曬，有知識的就走曬，咁、即係剩翻我哋啲平民咧，就冇得去即係移民啦，冇錢噶嘛咁樣嚇。咁咧就覺得哇，你揀完先俾我揀，咁即係可能會投廢票或者唔去投票咯。咁、我覺得即係中共可能唔係好理解香港人嘅諗法嚇。咁香港人其實好多，我諗百分之包括政界啦，99.9%啦。都根本唔係想獨立話，咁反送中係因為佢覺得，即係大陸係即係嗰啲統治佢隱無所，即係隱無所忍，啲年青人2019年先出嚟抗爭，跟住香港人根本係覺得係咁，所以2020年區議會即係點解全部都係一啲嘅素人或者係一啲民主派人士咧？因為香港人覺得中共根本唔識去統治香港啊，咁所以佢哋先有咁嘅投票啫嘛。咁你之前點解全部都投曬建制派？因為蛇齋餅種又叻又成咁。咁我都覺得佢哋做嘢咁多過民主派，咁梗係投建制派噶啦。我哋作為平民冇話邊個投邊個嘅嚇。咁我覺得政府應該要考慮，或者中共應該真真正正統治緊我哋嘅，要考慮佢自己咁樣係即係攬炒香港咯，佢哋自己係嚇。 OK， 好啊，唔該曬朱女士，多謝你嘅電話。繼續咧，同唔同嘅人士咧，係講下有關於即係而家修改選舉制度啦，各種嘅影響同埋細節等等啦。電話旁邊咧，亦都有一位嘉賓，話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早晨。 早晨 教授，都想问一下啦，而家有个人大个咁嘅决定啦，咁啊具体再下一步点做就睇人大常委会要再开会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咧都大家关注啊，叫做资格审查委员会，头先都讲到啦，就新嘅、即系都负责审查啦，同埋确认头先讲到啦，选委会、特首、立法会候选人嘅资格嘅呢、這个，你自己觉得或者预期应该嗰个运作啊、组成啊，应该要点咧呢、這个？ 如果你只是確保愛國者治港嘅，即係防止呢個所謂反攻亂港者進入呢個選舉個過程之中，咁現行嗰個靠選舉主任啊，即係去負責去審查候選人資格咧，呢個制度已經行唔落去嘅。 嗯， 因為始終佢嗰個選舉主任個職位比較低，又缺乏一個明確嘅程序同埋明確嘅準則去審查候選人，仲而引起司法挑戰，又引起呢個選舉結果嘅不確定性。因此而家咧，即係中央即係建議搞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實際上就希望有一個更高層次嘅、更具權力嘅資格審查機制。 嗯， 即係嚟到去應對所有行政長官、立法會同埋呢個區議會嘅立法會同埋呢個選舉委員會嘅候選人嗰個資格審查。 嗯， 不過我估計呢個委員會除咗為高層次有權力之外咧，亦都係應該有獨立嘅調查能力，係咯，佢唔係淨止聽到個候選人自己點樣去介紹自己，或者回答呢個過去回答呢個選舉主任啲問題，而係應該有一個獨立調查嘅能力咧，去了解佢一個背景，即係特別係佢同呢個不同嘅政治勢力之間有冇聯繫。咁啊呢點嚟講，我諗就係其實喺整個選舉制度改革當中咧，我覺得咧最有能力去確保愛國者治港嘅，咁估計就係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嗯， 因為佢如果做得好的話咧，即係令到嗰啲非愛國者不能進入呢、這個選舉過程當中咧，咁其實就係、是愛國者治港呢個基本原則就可以達到噶啦。 嗯，有啲咩人士係合資格可以入去呢一個委員會嗰度？ 而家咧根本就唔好清楚，但系我自己估计就话咧，嗱第一呢度肯定一个法定组织嚟嘅，即系由呢、這个法律赋予嘅权力同埋地位。 嗯， 咁估计多数都系由呢个政府官员同埋社会人士共同组成。 社会人士系、 社会人士，咁社会人士而家当然嚟讲就话即系，即系喺社会上边度有啲名望、有地位同埋有啲政治判断力嗰啲人。但而家講咧就恐怕有啲言之過早，即係始終咧都要等呢、這個人大常委會最後作出個決定，就睇到對呢個選舉委員會嗰、那個組成方式同埋人選嗰個要求，同埋權力嗰、那個權力去到邊度，咁、呢個可能就要等一陣。咁但係估計嚟講咧，嗰、那個呢段工作咧都係由呢個特區政府去做。咁但有咗啲選審委員會之後咧，就變成咗咧，呢個委員會先要成立咗之後咧，先至可以進行所有選舉嘅喎。 嗯， 即係唔係，所以變成呢個委員會咧，就恐怕好快脆就要係咧，以確保呢個各級選舉可以盡快進行。 嗯，头先你讲到话，即系可能都要一啲社会人士啦，咁即系讲紧系咪有一啲人大政协啊，咁样呢啲又使唔使喺个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嗰度，使唔使又谂话，即系都要社会多元性啊，使唔使考虑呢啲点嘅咧？ 嗱，而家当然嚟讲咧，我就唔系特别考虑到个社会多元性嘅问题，因为主要睇嗰啲委员有冇能力，去做审查工作，即系尤其是对呢、這个能够呢、這个。對呢啲候選人咧有比較深刻嘅了解，同埋清楚知道自己究竟係咩做緊咩嘢，即係可能對呢呢個呢個審查準則係咪能夠拿捏準確？對呢啲審查程序係咪熟悉？咁所以變咗嚟講就係話咧，而家喺物質人選過程當中咧，無論中央或者係特區政府咧，我相信都會相當小心，因為佢啲工作相當重要嘅。 嗯。剛才你讲到话希望有一个应该估计啦，或者是有一个独立的调查权。其实而家譬如国安公署啊等等嗰啲嘅部门已经有类似嘅角色噶咯，咁系咪呢个位置都在要？ 但问题就话咧，佢角色系调查乜嘢嘢咧？而家出边冇人知噶嘛。 嗯。 咁但系问题咧，你将来好似你以前都喺媒体上讲过，如果你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咧，要对嗰、那个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咧，肯定佢需要其他機構或者部門協助，佢自己冇可能咧有咁嘅獨立調查能力。即係你要搜集證據資料嘅時候咧， 都需要有咗法定權力先得噶嘛，而且有相對人手幫你做先得、嗯，因為可能切割好多人噶嘛，譬如你呢個選委會都1500人， 嗯， 咁、立法會有90人，咁跟住你到你參選人一定多噶嘛， 嗯， 咁始終我自己都提過，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咧，香港警方嗰個國安處 ，OK， 同埋中央嗰個國安公署咧，土地都會給予咧呢啲協助。因為佢哋講嘅材料咧，特別對候選人嗰個背景啊、過去嘅言行咧，同不同勢力之間嘅聯繫啊，仲有冇其他嘅一啲需要呢個參考嘅材料，佢哋講得比較好噶嘛。 嗯，另外想同阿羅兆佳咧講下有關於選委會界別嗰度啊。咁而家咧就其中一個就話。多了一樣叫做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過往四大界別那裡就沒有這個的代表的，這個以你所知應該是包括什麼人呢？ 現在來說現在要先講到用哪些全國性組織你才可以去有份這個派人進入這個選舉委員會、 嗯、 但是因為咪全國青年啦，青年聯會啊，全國婦聯啦咁樣，全國橋聯啦，全國工商聯啦，中國作家協會啊，中國文聯啊等等，係咪悉數都擺曬去呢、這個名單裏面咧，令到佢有權去派人入去呢個選委會咧？嗱，如果有即使有佢有資格派人入去啊，佢用咩程序咩方式去派人入去咧？係通過理事會決定啦。其实通过啲选，佢哋内部选举而产生啲咁嘅，嗱呢个又要等呢个人大常委会到最终决定， 嗯， 甚至连人大常委会都未必讲得清楚嘅，可能要去到特区政府进行本地立法嘅时候咧，先要举世无遗咧，将嗰个情况讲清楚， 嗯， 即系以往你睇到个无论选举委员会又好，或者呢、這个今年年底选举都好嘅，咁特区政府嘅法律本身写得好详细嘅，即系边啲团体。屬於某個工人團體，邊啲類別嘅人，或者團體先可以進入呢個選舉委員會嘅、 嗯。 所以呢啲最詳細嘅事情咧，恐怕都要等待嗰個特區政府立法過程先睇得到。 嗯，另外一個咧就係地區組織代表，過往冇嘅呢個就而家出現咗。反而過往有嘅區議會議員代表咧，同埋鄉議局代表，今次就冇喺個決定嗰度提嘅。我見咩叫做地區組織代表？其實係咪完全唔會包括區議員嘅咧？ 嗱、這個，呢個咧，我估計嗰個區議員嘅代表咧，即係原來都110多人啫。 嗯， 嗰啲喺呢個選委會嗰個位置應該係冇咗噶啦。咁但係至於區議會會唔會仲有代表可以加入呢個所謂地區組織呢個界別裏面咧？而家我唔清楚喎。 嗯， 因為咁但係地區組織事實上咧嗰個涵蓋面都幾闊嘅喎。 嗯， 嗱而家你譬如你咧近年嚟咧成立咗好多地方上嘅即係同福利有關嘅，同公民都生活有關嘅嗰啲咁嘅地方組織㗎嘛。 嗯， 嗱咁地方啲好多嘅喎，咁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佢哋之間仲有啲聯會嘅喎， 嗯， 咁仲有嗱，咁再加埋咧，我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咁你再係同鄉會算唔算咧？因為佢都屬於地區性組織㗎，嚇、 啊， 但係呢個地區組織係咪即係純粹指香港地區嘅組織，定係即係呢個地區性嘅組織？咁所以呢啲嘢咧，又係咧，而家咧就係、是、你講得清清楚楚嘅，都言之過早。 咁啊，邊度講啊？常委會講定係落翻去特區政府再講啊？呢、這個？ 我想常委會咧應該可能都會定出一啲比較明確嘅準則， 嗯， 咁、 okay. 但係去到最後關頭咧，都仲係要睇特區政府立法， 嗯， 會列出邊啲組織出嚟先得。 OK， 另外啦，而家究竟立法會議席嗰個分佈究竟幾係咪所謂二三四咧？即係直選功能組別同埋選委會議席嗰個究竟點分咧？而家又話二三四或者三三三咁，有冇即係而家係咪都係覺得三三三係適合啲啦？教授呢、這個？ 而家咧，其實而家我諗啲喺不同方面先就進行爭拗啊。 嗯， 究竟呢個432定係333？即係我自己如果表咗態啊嘛，我認為333比較好啲咧，因為令到嗰啲依靠地方居民支持嘅譬如走呢個地區直選路線嗰啲即係政治團體同埋政黨嘅， 即係會有一個較為好嘅申請空間。 嗯， 因為如果你佢如果地區直選嗰啲議席太少咧， 嗯， 即係佢哋喺培訓人才方面都有困難。係，因為呢啲人才可能覺得即係加入佢哋嘅組織咧，可能能夠得到議席嘅機會唔係太大。 嗯， 不如走其他路線仲好。 嗯， 咁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咧，我成日覺得咧，愛國者自講嘅。到愛國陣營咧，應該有相當嘅群眾基礎，應該有相當多嘅愛國者咧，係投身於地區工作，為地區居民服務，爭取地區居民對愛國陣營嘅認同，對特區政府嘅認同。所以呢個地區直選其實咧最大作用咧，就刺激嗰啲一部分嘅政治人物同埋政治勢力咧，做好地區工作，扎實做好地區工作。 嗯、 尤其是而家你將來嗰、那個嗰、那個地區直選嗰、那個嗰、那個選舉方式，大多數都唔會再用比例代表制嘅，而係用啲比較細嘅選區。咁細嘅選區嘅時候咧，你更加需要攞啲候選人同埋佢所屬政黨咧，喺個地區上咧做更多嘅心間製作， 嗯， 即係做好聯繫群眾工作，令到佢哋咧即係真真正正從呢啲黨派同呢啲候選人。嗯嗰度得到實際嘅利益同埋服務先得。 嗯， 某啲你話咧，佢會覺得同啲候選人咧，同埋佢哋嘅黨派咧，有種疏離感嘅喎，不利於呢個黨派之餘咧，亦都不利於愛國者呢、這個愛國陣營嗰、那個嗰、那個陣都開拓出扎實嘅群眾基礎喎。 嗯， 咁所以我自己話點解333會好啲咧？好過432咧，就從呢個愛國力量建設嗰度睇。 嗯嗯。另外我就想問一下，而家即係選委會嘅喺立法會嘅議席就係即係再度出現啦。咁見到其實咧，當初譬如90年嗰陣咧，見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啊基鵬飛咧，都當時都講話即係逐步加直選啊嘛，減選委會嘅議席啦，咁就係符合循序漸進發展嘅咁。咁而家又加翻選委會議席，係咪即係如果要配合翻基本法循序漸進達至普選嗰個發展原則嘅話，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過渡性嘅咧，選委會嘅議席係過渡性質嘅咧。 嗱，我覺得呢點好難講得清楚，要視乎以後愛國者事工係咪能夠全面長遠落實先得。咁但係如果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咧，都仲有一個要視乎實際情況啊嘛。咁而家過去嗰個所謂循序漸進嗰個基礎咧，似乎不利於呢個穩步發展民主同埋確保民主素質係不斷提升，同埋香港嗰個一國兩制能夠全面準確實施，以至香港能夠達到有效管治。所以而家實際上可以話咧，今次個選舉制度改革咧，就將你循序漸進嗰個過程咧納入一個新嘅基礎之上，即係喺個愛國者治港基礎之上。排除咗呢個所謂反共亂黨者個干擾力，日後嗰個循序漸進喺新基礎之上咯，可能發展得更暢順都唔出奇。 新基礎咁，但係而家係咪仲係循序漸進？即係睇實際情況明啦。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 嗰個你先問問題啦。你話而家個選舉制度係唔係呢個過渡性之餘之類？ 嗯， 其實我唔覺得中央會諗住過渡性嘅喎。 嗯， 即係中央係諗住從我哋長遠個角度嚟對去解決呢個香港嗰、那個。長治久安問題，就以啲愛國者治港作為一個核心嘅，或者作為核心或者作為一個基礎。 O K， 咁意思就話咧，而家個選舉制度咧，將來一定會逐步咧去朝著呢個所謂民主化方向走。咁但係問題先要穩定咗呢個選舉制度嗰個落嚟，同埋要令到佢產生嘅，所以都正面嘅政治後果，即、 okay. 係可以維持呢個香港穩定咧。達至有效管治啊，同埋呢個對一國兩制嗰個全面準確實踐有幫助咁嘅。 Okay. 但問題就係我唔覺得呢個制度將來一定一成不變嘅喎。任何選舉制度咧都要按照實際情況嚟到去發展嘅嘛。只不過咧過去咧嗰個循序漸進就建立喺一個越嚟發覺越嚟越咧行唔通嗰個基礎上，而家要揾翻一個行得通嘅基礎嚟到去進一步。嚟到去循序漸進發展咁解。 O K，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咧，見到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咧，之前就講到有關於建制派，咁亦都講到就話中央咧係需要一啲唔係橡皮圖章同埋忠誠嘅廢物，就話以一啲係賢能嘅愛國者。你覺得係針對緊係咪一啲建制派喺立法會入邊嘅人士定係點？ 我唔知你針對邊個人，但係問題係講嘅， 中央亦都知道嘅，日后嗰个爱国阵营咧需要加快建设，引进更多人才，同埋令到佢哋都嗰个战战能量有所提升，群众基础更加扎实。咁始终嚟讲咧，即系中央亦都讲过啦嘛，而家目前仲未去到一个全面爱国者治港嘅地步。你都系呢个选举制度改革，就系为咗令到佢哋可以全面治港，做好准备，打好基础。但系日后咧，嗰個愛國力量建設啊，無論人才延攬嘅人才培訓咧，同埋呢個組織模式啊，以至到個行動方式啊 ，OK， 同埋如何咧去將佢哋放喺不同崗位上，都要係一個值得研究課題嘅喎。 嗯。OK， 好啊，唔该晒刘兆佳。刘兆佳咧就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嚟嘅，同我哋讲到人大有关于呢个嘅选举制度嘅决定嘅。咁啊，嚟紧咧可能都会有更加多嘅讨论啦，因为下一步就会去到人大常委会嗰度啦。咁我会再倾一啲再细节嘅情况，咁大家都要继续留意住啦。讲下天气情况先，而家外面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咧系81%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今日天气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科普读物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带给读者的乐趣，最实用的层面是获取知识，而另一个层面，读者亦可以通过追随科学家的研究过程，分享科学发现的喜悦，并且进一步品味科学的精神。而科普作家约翰·葛瑞宾所写的《深奥的简洁》（Deep Simplicity） 呢本书，佢嘅强项就是将科学的发展连贯起来，透过佢既深且广的知识背景，将新科学各个领域的关系梳理清楚，俾读者看到所有自然现象的深处都存在简单的规则。 混沌理论是呢本书的骨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混沌理论迅速吸引了数学、物理、工程、生态学、经济学、气象学、情报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引发全球的混沌热。混沌一词源自宇宙混乱状态的描述，如今的混沌理论则认为，一切事物的原始状态都是一堆看似毫不关联的碎片。但是这种混沌状态结束之后，这些无机的碎片会有机地汇集成一个整体。复杂是这本书另一个主轴，作者大胆地将复杂定位在混沌的边缘之上，就好像一幅充满禅意的画，整个世界一方面是建立在简单的元素之上，但是另一方面经由互动与组织可造就高度复杂的整体。 而在一切深奥结构和和谐之下的简洁，才是一切存在的基石。从天气、地震、太阳系以至地球生命，作者清楚说明混沌和复杂如何与宇宙各个方面紧密交织。看完这本书，读者或者会恍然大悟，很多现象看来好像异常复杂，但是隐藏住简洁的真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奥的简洁》，作者约翰·葛瑞宾，由商周出版。